贪婪无厌， 就是贪得无厌， 难以知足。 用口来拾取东西叫做懒，这是说 人的贪心就像口吃东西一样，永远没有满足，没有穷极的时候。 老子在《道德经》知足章说， 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 意思是说，罪恶没有比多欲还大的， 灾祸发生的原因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了。 懂得知足的人虽然贫贱，但是心中却很快乐。 不知足的人虽然富贵，但是心中还是忧愁。 世人贪求太多，到最后还是一无所有，这本来就不用再说。 如果因此又惹上了一场祸害，那就更是难以了结了呀。 故事： 梁朝时的甄宾，品性道德很高尚，曾经以一束苎麻到当铺点押借钱， 后来拿钱赎回苎麻，在苎麻中发现了5两黄金。甄宾将黄金送还店主，店主就分一半给他。 甄宾不肯接受，并且说， 我就像那5月夏天披裘衣赴柴薪的古德，虽然贫穷尚能如此清高，我哪里是接受赠金的人呢？ 唐代宗时，中书侍郎元载纵容几个儿子收受贿赂替人官说， 因而在京师及地方上掀起了一股排挤忠良、禁用贪赃枉法小人的风潮。 元载家中非常富有而奢侈，夜夜笙歌，欢乐无穷，连皇宫都比不上。 皇帝曾经劝诫他，但是他仍然不悔改。 后来皇帝发怒，将他收押下诏赐死。 他的妻子也被赐死，并且还抄了他的家，没收他的家产， 其中有钟乳石500两。皇帝下诏 分给中书、门下、台省等各部门的官员， 还有胡椒800担， 以及其他相当数量的物品。 说明： 中书侍郎 为中书省次官，参议朝政， 宣传皇帝的旨意，列位宰相。 中书门下台省， 即是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的总称。 尚书省乃统6部分理国政， 门下省掌县纳、建政及司进谢之职， 中书省总国内机要政事。 家言： 郑轩说， 自古以来位居宰相之人，何曾死于饥寒呢？但是经常都死于贪图财货，也真是可笑啊。 故事： 在明英宗天顺年间，嘉兴的李明， 嘉兴在今天的浙江省， 获得一个宝壶，富人曹苑要以20担米和他交换宝壶，李明没有答应。 他又把宝壶拿到怀岳那里，怀岳要用加倍的价钱和他交换，他也不卖。 又拿到吴汝辉家，吴汝辉要以100担米和他交换，条件都已经谈妥了。这时却有一位刘柱对李明说， 我有一个计策，可以使你获得大利。如果将宝壶拿去献给镇守张太监， 镇守就是管理防守当地军政事务的官， 向他谋求嘉兴全郡盐钞的经营权， 盐钞就是卖盐的执照， 利益一定超出100倍呀。 李明答应了，刘柱居中牵线，果然获得所要图谋的利益， 一共得到3000多两，刘柱分到其中的1/3，其余的由李明领回。 当李明过江时，船只突然翻覆， 所有的盐钞都尽失毁损了。 当时的嘉兴太守杨继宗很急迫地追捕前盐钞的拥有者，李明因而被捕，死于狱中。 刘柱则变卖所有的家产来偿还毁损的盐钞。 在昔， 古人说：“ 世无百岁人，枉作千年计。” 意思是说，世上没有百岁的人， 却枉费心机做千年的打算啊！ 如此的贪求无厌，到底是为了什么？是想为后代子孙打算吗？难道不知道俗语说：“ 如果子孙不如我，要钱给他做什么？如果子孙强于我，要钱给他做什么？” 汉朝的舒广 是兰陵人，通晓春秋，被朝廷征为博士，官当到了太傅。 他说：“ 我难道是年老糊涂了，不懂得为子孙着想吗？我有以前留下来的田地房产，子孙只要努力的耕作，就足以供给衣食。若是增多他们的财产，正是在教导儿孙怠惰而已。如果儿孙贤能，却多财富，就会损其志气；若是儿孙愚笨而多财富，就会增其过失。而且 富贵人家是众人怨恨的对象， 我既然没有什么可以教导子孙，只是不想增加他们的过失，而导致别人生出怨恨罢了。 由此可见，宋朝的温国公司马光所说“积精不如积德”的名训。 我们怎么可以不熟读而力行呢？ 附录歌曲《劝世歌》。 世间凡人皆好财，前有两歌谁人知，大动干戈只为金，一段亲疏只为财。 世间凡人皆好财，前有两歌谁人知，大动干戈只为金，一段情书只为财，哎，只为财。凡人皆好财，前有两歌谁人知，大动干戈只为金，一段情书只为财，哎，只为财。 这首歌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凡人都是很喜欢钱财的，而圣人能够洞悉世间的事情，在创造钱字的时候，就在金字的右边加了两歌， 目的呢，就是在提醒警告世人要善用钱财，不要贪财不舍，否则会给自己甚至家人带来灾祸。 可惜的是，世上究竟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呢？然而世人却是迷惑颠倒，为了金钱起了斗争而大动干戈， 朋友之间的道义为钱财而断了。 而父子、兄弟、叔伯、夫妻等等的亲情，也往往为了金钱而疏远了。